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哼，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鼓。 好，翻嚟啦， 翻嚟啦， 咁我咧，我哋 特别班， 特别班唔系特别，我哋迟咗开始啦，咁啊继续讲啦。咁我哋头先啊，即系好鼓励听众留言噶嘛，街咧，即系佢曾经喺旧 C O D 就系同我哋做过一集嘉宾啦，仲记得啦。佢留咗言嘅，即系阿大欣就话讲啲 C R M 嘅 program 啊 software 咧，佢话咩咧？佢话国内有好多协作办公嘅应用，其中百度同埋金山嘅 W P S 都有。但其實 Google 好用啲，因為 Gmail 嘅帳戶人人都有，反而國內嘅要註冊好多帳戶麻煩。另外佢話最麻煩係咩呢？國內嘅免費應用一般都會彈廣告同埋流民軟件，所以都係唔好用大陸嘢啦。阿佳答我哋嘅。 哦，呢個絕對係啦。嗱，不過咁我今次咧喺成都搭 lift 嗰陣時咧，喂，我都話啦，我行街我唔會逃學噶。我見到一張相咧係咩咧？你租個辦公室咧，佢送一個 CRM 軟件俾你。即係淨送個軟件，反正喂佢賺你租錢啫嘛。佢個 revenue 係 come from 唔係佢租嘛，唔係個軟件啊嘛。軟件開發一次啫嘛。咁其實呢就好聰明嘅做法嚟嘅。因為呢個 business model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其實大興而家做緊，我都諗緊呢樣嘢。咁啊唔透露得太多啦，因為算係秘密。咁啊，但係你可以循住呢個咁嘅方向去諗咯。係啦，咁即係因為其實產品太多啦。發揮你哋嘅創意，我都好歡迎你哋多啲咁樣交流問，咁我盡量做到 live 嘅，盡量做 live。 咁樣就問啦，如果下次嗱，我哋排除技術故障真係 live 嘅時候，聽眾想加入點樣先？今次你話有本來又話有電話封煙 嘅 喎。 我有個Skype 嘅， 嗯， 到時用 Skype 嘅話咧，可以咩嘅啦？ 隨時即係打入嚟。 我都係啦，用 Skype 打嚟。咁我本來今日我都問咗啲之前話想上嚟做即係現場觀眾，即係現場問嘢嗰啲，咁我話不如用 Skype 啦，因為即係始終 方便啦， 咁同埋嚇，即係始終地方係阿 Carmen 嘅，咁我都要尊重翻人哋個常規，咁係啦。咁另外咧，頭先嗰個 哦，我頭先咪後講嘅嘢 係啦，你講咩講？ 其實即係啱啱你講嗰位女士咧，即係呢種其實唔好話大陸，香港都少有嘅，即係突然間你無啦啦擒出嚟咗，即係喺嗰個 office 大眾講。啊！俾一個月時間，你呢啲係無線嗰啲交劇，哇！你咪交嘅，講啲咁嘅嘢嘅，係嘛？ 我同佢傾，我同佢傾呢個咁嘅咧。本來我諗住咧 hea 下講完算啦。 嗯。 但我即係我肯定識好多呢啲咁傑出嘅人咧。嗱，所以啲所謂本土派啊， 嗯， 唔好匿，唔好逐。種族仇恨， 他哋唔會噶啦，而家因為 high 咗嘢啦嘛，佢哋本身有啲人都係嚟自大陸嘅， 所以你唔應該同佢嘅種族去分一個人，係從佢個 mentality 咯，即係個 行為啊、思維啊、價值觀。 好似嗱，頭先阿佳咁講啦，咁我都收咗你嗰個錄音，咁我哋有一個節目嚟緊咧，叫城寨 快閃黨， 城寨快閃黨嘅，咁阿佳咧，你嗰啲我聽曬啦。非常出色，咁咧我就會 我哋要做後期剪接先啦，要 同埋要等下我哋嘅債主 未翻嚟啦，佢哋 兩位咁翻嚟，咁我性命擔保啫，正啫，咁可能佢哋話想聽咧， 我都未睇啊啦， 係啦，咁啊，我已經俾咗阿 Lens 咁俾佢聽下啦，咁啊效果非常好，咁啊我嚟緊陸續有呢啲咁嘅嘢做出嚟嘅， 嗯， 咁所以咧好有加啲咁樣，喂，我聽佢講嘢根本即係同你哋所講嘅唔同，我講開頭先個女人咧， 嗯， 佢。最近在朋友圈就發了一段即都是抄回來的，但你有這樣的慧根去將這件事 share 出來， 一個小文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他說呢，成功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傻的，一種是瘋的， 嗯， 明白嗎？ 瘋即是做些不會平常人做的事， 沒 錯，他就瘋了。 傻是什麼呢？ 傻勁的傻， 沒錯， 會計較那件事是行不行，先做了那個傻勁， 沒錯了。 我真的見很多人呢在個窗那裡望了很久，哎呀出不出去。好像我有一集有一個人都問我，哎我做不出去跳出去做，我有個30歲的人，他說我想跳出來做 design 這樣，我跟他說你現在出來做啦，30歲 PM 的你那個 快一點啦，錯無所謂的，因為其實30歲現在是黃金時期的，有些經驗，不過你一定要學習什麼呢，就面對人說話，正如戴恩上一集都說了，試一下去下那些呢，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那些特賣場那些呢，我上次說$100不收你，這個公仔現在 有的，有的，有得加盟的，自己有個電話打的報紙很多的， 是吧， 有的，有的，不是啊，我跟他拿貨， 我看人家說 話，我 看人家說 話，我自己做， 跟著自己試一下，以前我對著鏡子，其實我第一次做 presentation 呢，對著我試過最多都是對幾百人，其實我都會熬底的，我第一次做的時候我記得的，我還要對著鏡子講一次，現在不用了，手機錄起佢咯，錄起自己，睇下自己咩問題，改善咯。再唔係嘅話，記住俾人睇。 但係咁樣講啦，啱啱你之前可能話 partner 做生意咧，其實喂有啲朋友真係性格落，即係叫做咩咧？可能話口齒不清啊，內斂啲啊。喂，我唔想做，可唔可以我識個朋友呢 part 佢做咯？我做翻我自己啲嘢得唔得先？ 你要承擔一個風險，有一日會大家分道揚镳。你有咁嘅心理準備，我覺得冇問題。 我有啲咁嘅 friend 嘅，佢哋即係的確係幾個後生仔出嚟搞公司嘅，一個就負責 present 就係嗰個口才叻啲啊，去覆 email； 另一個就係入面做翻公司開發嘢嘅。 其實一個成功 sales 咧，唔係淨口才叻啲嘅，毅力 ，OK， 方法。好似有個網友都答我，佢話call 客 ，OK， 話啊佢話唔覆我嗰、那個。我咪有集講嘅話，佢唔夠 快啊嘛！ 我講緊嗱，我喺度強調一點啊，我個 case 咧，嗰件產品已經係做好咗嘅啦，即係有曬個 list price， 有曬所有嘢嘅啦，唔係一個 project 咧 tailor make 嘅話咧就煩啦，你要計好多成本落去嘅。OK， 我又嗰句咯，如果一個好嘅 CRM 咧，係可以幫你計埋成本嘅，好嘅 CRM 啊，咁我頭先嗰間 Soho 咧係一個好嘅，我只咁同你講。好負責任同你講，因為佢裏面有曬成本嘅計算啊，啲咁樣成條嘢出曬嚟，咁可能你講緊可能要俾多少錢咯，因為我唔涉及呢樣，所以我冇買嗰個 module， 我唔同佢買咁多廣告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傻仔係甘心俾人吃虧嘅人， 即係隨份有精啦、啊。 癲嘅人就願意去做嘢嘅人，咪即係我呢啲咯。我癲嘅， 係啊，真係癲嘅。同埋你又講自薦，你係即係之前又有時代自己自薦上嚟做節目啊嘛。 冇錯， 做咗做啊，然後自己坐咗喺度，然後再自己兩個同我 Eddie Sir 啦，再自己而家開個新節目。 我都同你講啦，我話我細個已經聽劉世良啦，我視劉世良為哇正啊呢條友仔，可以見個面就正啦。咁自然有一次城寨傑聚會，一見到佢同佢傾下偈，咁好開心啊。後屘再自己諗。啊！如果可以同佢做節目就正啦，咁跟住以往都同佢做咗，咁又唔怕俾你聽埋啦。 記得舊年係雙10月10日，好似記得係， 十一係啦。咁、我變咗，我覺得即係你記住，你一定要去自己自薦， 要主動 主動去做。其實得與失唔好計咁多先。睇好似我而家咁樣上咗嚟做，咁可能話喂會唔會因為上咗嚟做會對你咩影響啊？咁我亦都嗰句啦，我已經睇咗啲嘢睇化咗，咁我係想做一啲嘢係就話幫到啲後生仔啊啲咁樣。咁又嗰句啦，如果有啲咩大家有啲咩聚會係想揾個老鬼分享嘅，我都與時間夾到我都做。好，另外咧就話做事業咩咧難再看懂， 即係睇得通係嘛？ 難再 睇得明， 睇得明啊！其實係嘅。難喺咩咧？就係即係你睇得通啊。OK， 我諗佢懂嘅意思咧，停在情緒。嗱，有啲人咧就拗氣嘅，我身邊有人噶，真係拗氣嘅。即係佢，我覺得咧，你今日覺得我唔係話咩今時而作非，你要睇下個市場嘅變化，你要決定啊嘛。有啲 product 早出嚟嘅話，未必有人買嘅，可能遲出嚟。你早得滯，冇人買。 我好似講翻之前咪有播，你睇個電話咪有個叫咩 O2 好細部嗰個電話咧。即係好似係第一代嘅智能電話，十幾年出噶嘛 ，O2 嗰部係撲直噶嘛，嗰部 撲直噶，佢當時都叫成成地工啦。即係如果以而家嗰個比率嚟計，即係而家嗰個機嗰個標準嚟計，一定唔成功啦。佢連小米都不如，乜都算 OK 嘅，因為我都買咗。咁但係即係又係嗰句咯，佢冇 sustainable， 即係佢冇後邊。佢停咗喺度， 其實攞住呢個 brand， 你一路做 Android， 其實我一路會 upgrade 用佢。Nokia 都係噶 ，Nokia 揾集講下。如果我係 Nokia，、 嗯、 不過講咗 HTC， 我無謂再重複啦，係嘛？同埋人哋已經蓋棺啦。咁你咁講，好似有少少打落水狗，我唔想。OK， 咁另外就係話啊唔得啊，太多嘢講啦。斷在行動， 斷係咪斷斷嗰斷咧？ 斷，斷唔係斷，斷即係斷咯。斷在行動，就是、你做緊嘢嗰陣時。執行好唔好啊？ 嗯， 你做得好唔好啊？哇，太多啦！萬在難依賴，嗱呢啲又係好多人慣咗嘅。嗱，我從來咧，我好串嘅，我同人合作咧，就算嗰件嘢咧，佢話得嘅話咧，我話不如咁啦，大家攞出嚟，嗱，聽日去見客啦，不如我哋喺度 rehearsal 一次啊。如果唔係嘅，我諗約你得嘅啦。哇，結果我嗰次試嗰件嘢一試。真系唔得！如果我真系只依嗰个依赖咗嘅话，咁我就戒了。好啦，唔分享咁多住，下次我再继续分享，因为咧太多啦，太精彩。咁啊，要讲下一个 topic 啦，就系咧，如果我是林建岳，系话紧你啊，今期你十年你红啦，啊，插到人哋一毫子都唔值。不過冇辦法啦，你非常之幸運地、啊、做一隻幸運嘅精蟲，可以喺呢個嘛。不過我唔會羨慕你喎，因為我覺得貧窮係一個非常好嘅 experience。我唔係講緊反話，就算活到今時今日，我都要多謝我爸我媽俾我個咁嘅黐線嘅腦袋夠噶啦。所以記住後生仔唔好怨天尤人，你活到佢咁樣，你睇下 Facebook 洗版，咪全部好似鬧我啲咁鬧佢咯。你幸運嘅精蟲。玩女人你就厲害、我做不做個麗新生意冇所謂、如果我旅遊發展局，其實旅遊發展局人聽住啦，其實我真的想問你哋，你知不知道旅客要咩嘅咧？係咪真的要去行金鋪嚇？係、咪真的要呢啲嘢咧？ 梗係要啦！ 你每年咁多 budget， 你做過啲乜嘢咧？唔係印嗰兩張嘅爛鬼海報。我就係從一個細節已經睇得出你哋冇用心咧，去為個客着想。韓國啊，好多年前已經出咗一啲咧，而家大陸都有噶啦。唔好韓國，成都有一個旅遊景點，即係步行街，有一個大電視，有 touch 嘅，話俾你知附近有咩景點。香港幾時有？ 諗一諗就好似冇喎，商場係有嘅。 頂籠。在個旅遊區度印張爛鬼牌，我嗰日咧就見到一個旅客好慘，就對住個牌影相。喂，點整個 QR code 都得啩 ？QR code 都冇啊？ 你話咧？ 咁即係冇啦，撳雞都冇啊！ 咁你 QR code 你俾條 link 佢嗱？咩叫 QR code？ 大家我講講先啦。其實 QR code 係一條連結嚟嘅啫，一個佢 gen 咗變咗一個四方形四方形嘅嘢 ，OK 方框嘅嘢 ，OK。因為我驚有啲網友唔知道。即係 個用途係點用？其實咧，佢只不過咧嚟話打一條 link 城寨 .com， 咁我就去一啲軟件有叫 QR code generator， 即係生成器咧、 嗯， 就可以變為一個個嘢。咁而你用個手機一嘟嘅話咧，佢就會指咗你去那個地方啦。咁同樣道理，你將嗰個旅遊景點嗰、那個 information 擺喺個網度，咁、嗯、咪動態咯。 其實個網有曬㗎，佢旅發局咁樣嘅網頁有曬㗎。但就冇 QR code 你話齋，冇連嗰個嗰 咁變咗人哋就要影相 ，instead of 咧就用 QR code。 嗯， 我都唔要求你好似成都咁啦，我已經唔用韓國嚟做例子啊。韓國你話：，誒人哋先進大國，喂你幾廿萬年薪，你啲人咧坐喺度諗咩㗎？講緊你啊，大家好串嘅。另外啦，有冇啲可持續嘅發展？你旅遊發局嚇、啊，如果我係你。我梗係做多啲可持續嘅發展啦，例如咩啊？我會做一啲 win-win situation 嘅嘢。頭先我講過啦，學生缺乏溝通能力，缺乏同人際接觸嘅經驗，因為而家手機年代，如果你班咁嘅官，你真係為香港着想，為下一代着想嘅話，係用心做嘅話，叫啲學生 train 咗佢哋之後，介紹香港嘅景點，每一區見到個遊客。或者有啲湛江，例如話學校，今一三五係呢間，二四六嗰間，咪派駐喺度，好過賣旗啊！賣旗即係另一種啦，唔係好過嘅，即係另外一種。咁你咪想服務下啲市民，即係啲遊客咯。 我是極度反對踢劫的，因為你有本事你蝦啲強者啊，點蝦弱者你又叻。我對遊客是很尊重佢哋嘅，因為人哋嚟到我哋呢度買嘢，其實調翻轉啫嘛。如果我去京都，我俾人指住我講，佢唔知道我咩人嚟噶嘛，一見到黃皮膚攞住個大陸護照咁啊，即係香港護照咁，跟住話阿里吉多巴加亞路咁樣，我都唔開心啦。同理心，如果個人埋嚟好親切話俾你知，咁有乜好處呢？第一，當地嗰個社區嘅學生咧，更加了解自己嘅文化；第二，就可以令佢點樣可以同外國人講嘢；第三，當然啦，旅發局你嘅責任係推廣香港，令到人哋真係有親切如賓、親自如賓嘅感覺。我真係想問下你啦，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有個人主動埋嚟介紹你咁嘢。你就問心嗰句，你開唔開心？ 梗係爽啦，用埋我嘅語言嘅話，但係可能佢咁講喎，咪用普通話咯，啱曬啦，用普通話介紹我哋香港文化咯。 咁你咪可以訓練啲學生兩文三語，或者用身體語言。我話俾你知，身體語言都係一種樂趣嚟噶。即係可能呢班官真係坐喺冷氣房太耐，你哋出親 trip 都係搭啲豪華啊。我就好像出出冇，最近去美國翻嚟，我坐15个钟头機做咩啊？同人傾偈咯。我左邊個女仔，隔離個女仔，原來係一個去泰國轉機嘅人，啦啦啦啦，住喺邊講咩？我話哇，你屋企正喂，有龍捲風啊！我想去你度玩，我想去追嗰啲龍捲風。另外右邊個男人原來去澳門係做一啲marketing 嘅嘢，我話咦係喎，啦啦，我同佢講話而家澳門因為啦啦啦，咁佢會好，大家都好開心。是一種溝通來的嘛，現在正正就是我們這班官生在這裡。好，另外呢就說其實呢每個區都有特色，你真的要介紹的景點，例如說屯門區，屯門區有什麼特色啊？ 屯門區啊，屯門區有個黃金海岸啦，有個一個很臭的蝴蝶灣啦，發電廠啦，做這個青山的紅樓啦， 還有這個青山寺啦， 嗯， 青山寺啊，行上去 系背道， 背道禅寺嘛。咁另外仲有可以介绍下佢去嗰个市镇公园啊，多利嗰度咁样，嗰个都叫新市镇。咁你咪同人哋讲咯，叫啲后生仔讲每一个特区特色。 嗯哼，其实你讲啲系有人做嘅，系即系可能中环入面，不过系民间做，唔系政府做嘅。你讲 咁，咁咪就系嗰句咯，你政府啲人。你做咩？ 同埋呢啲係有啲西人咧，即係有啲香港可能識英文嘅人，佢哋又熟嗰度文化。譬如講翻辛亥革命入面孫中山行過嘅路，佢咪沿途咁講咯。收錢嘅呢個係賺錢嘅嘢嚟噶。 我先唔講賺錢先啦，我先即係嚇你一個旅發局唔係講賺錢噶嘛。另外啦，有一個做行山團嗱，香港真係全世界少有嘅，真係30分钟車程內可以行到山。你只是這個這樣賣點已經吸引到人來了，我當然啦，你可能真的想人家來這裡購物的，那我幫你不到了，那已經大家對旅遊的定義已經不同了，對不起了，你都是一些口腔期了，聽緊，如果你認同的話，購物的話，對不起了。 那我試一下站在他們那個角度搏一搏你，做了魔鬼辯護師，喂你來香港看一看，齋看 backpacker行開啦，又壓住啲路，背囊又大，更加嚟香港買，今年賺得多啦，係嘛？個 profit margin 多啊嘛。 我又嗰句咯。 咁旅遊唔賺錢做咩咧？邊 個 profit margin 多啊？啲嘢你做。 喂，行山咁點多啫？ 啲嘢你做嘅咩？ 咁我 點賺？LV 你做噶？ 咪就係問題就係，喂你啲人唔買又點賺先啊？香港喂，唔通淨係賺啲機票錢咩？ 你賺嗰啲錢，你要搞到啲鋪租貴曬，扼殺咗我頭先我喺上水。我都話喺上水廣場，我排隊，我想買藥，嗰間乜乜想買藥，條龍啊，打蛇餅咁啊，全部都係一啲拖劫黨。 誒，咁咪即係證明香港啲嘢得咯，有生意做啦，咪生意好啲啦，咪。 如果咧，你一個真係為民嘅政府咧，你應該開一個區，你自己去嗰度撕片啦。我冇理由喺人多嘅地方細菜街度俾我冇關刀啩。冇關刀，唔該你去某啲地方指定地方做啦，啱先？練靶場，不如你喺旺角搞練靶場啊笨！ 連把牆係響個咩啊？大帽山嗰度啊嘛。 嗯。 適當位置做適當嘅嘢，就咁簡單。 喂，但係問題啊，呢個係自由經濟，你開咩鋪限佢唔到㗎，係咪先？係咪佢要開藥房，有錢賺，自然啲人開㗎啦。 嗱，我就唔信咧，旅遊發展局咧係一個單一嘅一個。同政府其他人冇計傾，你成個政府，我梗唔係淨係插旅遊發展局啦。你成個政府嘅大方向係點樣啊？究竟你係想做水貨城啦？水貨城唔係問題啊，你咪劃一個區俾佢咯。 你想做噶？你喺嗰啲邊界，佢話想嗰啲空地起嗰啲特登水貨城，專賣呢啲嘢咯。 誒、哎，處 講緊要做噶啦。 你唔好影響民生啊。OK， 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就話、是，其實供嘅另一邊字，頭先你所講。多了呢啲咁嘅嘢，冇咗啲本土文化，你而家想吃粒魚蛋都幾難。 魚丸子係咪魚蛋啊？ 我話俾你知啊，我認識好多大陸朋友根本對香港呢啲飲食文化係好向往。而家去邊啊 ？OK， 好啦，另外啦，仲有個問題，如果我係旅遊發展局，我一定會搞你咩呢？就係、是、啲紅磡啊、尖沙咀呃人啲鋪。 呢度都有，觀塘都有。 觀塘都有啦。 有好多。 你點解唔做啲嘢呢？你正面的如果他已經是列了為不良的話就過境的時候就要個導遊呢又好什麼都好 試過了就做了咯 朗讀一次但最大問題 他們之後反對抗議嘛 但最大問題是什麼呢根本整班利益集團是同一班人來的 沒錯 你看旅遊業議會那個什麼人 董耀宗 年年講那句說話都是這樣我們嚴力打擊是給我啊你要運行 其實是一條龍嚟嘅， 一條龍 由開旅由大陸開旅行社到鋪頭到入面，佢所謂開嗰啲咁嘅所謂咩私咩咩丹頓嗰啲標啊，都係佢啲人開嘅。 你唔好同我扮嘢啦，夠唔夠膽將你嘅收入來源、你嘅公司嘅帳目、喺巴拿馬嘅錢全部公開啊？夠唔夠姜？不講呢啲啦，咁其實咧，我都領過嘢，我試過向一啲所謂嘅電器鋪啦，咁我同咁好多年前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公開咗個名字或者再唔係嘅話咧，其實應該老正，佢可能派個人同嗰啲鋪頭講，你唔好搞嘢，即係英國佬好叻一樣嘢咩咧？就免一套就抵一套，抵一套點咧？你再搞嘅話，我揾人咧日日企喺你門口。唱衰你，唔系唱衰你嘅，同我派呃人嘅，我一定会做咯。我觉得其实有阵时啲嘢咧，咁当然我一定要知道你系啦。咁啊，香港其实就系俾呢啲咁嘅人咧害死。你做几多少好嘢都冇用，俾呢啲咁嘅搞掂。另外啦，你可以鼓励下啲商户做一啲香港限量嘅。嗱呢啲咧。不是純粹一個商業的模式的其實政府可以鼓勵或者跟業界說例如說我在砵蘭街上賣一些古惑仔 T 恤還有一些景點呢有些招牌不可以拆的我要保留的其實我有很多的朋友七八十後那些甚至九十後呢是很受這些文化影響去那裡見到這些簡直流淚啦跟著拍張照片回去在個朋友圈上微信文件院打卡正到爆啦！仲有啊，佢哋啊专登啊写埋个 location， 砵兰街 边度边度系嘛？其实呢样嘢咧，韩国做咗好多噶咯。佢哋有啲景点特登起出嚟之后，哦，原来之前拍过边度边度韩剧，譬如咩大长今嘅场景，俾你影相打卡咯。专系呢啲咁嘅韩剧嘅景点团，但系香港冇。 其实呢啲咧，旅发局可以配合噶嘛？你官做过啲咩咧？我未见过啲嘢喎。星光大道讲真啦，咁嘅烂鬼手掌。跟那件事根本就串不上的李小龙那里拍过戏吗但是浩南哥真的在现在那里拍过吗刘华真的在果栏道拍过旺角卡门吗你为什么不珍惜这些东西呢这是香港的贵宝来的嘛当然了你班官做不36不做36当然可以很开心的。限量版有什麼好處呢你要限量即是等於日本很聰明的有些產品只是當地才買到的不出口的那這些其實 香港咁聰明嘅人應該要做啦。咁好啦，今集咧其實我本想講埋泰興燒味集團呢單嘢嘅，不過就我驚時間真係太多啦。咁啊，冇咩補充啦嘛，網友冇嘢問。 咁我有啦，咁啊即係今集因為第一次直播啦，咁啊讀下啲網友留言啦，喺呢個 YouTube， 其實大家就呼籲咧喺 Facebook 留言好啲嘅，咁我哋可以就唔使睇幾個版面睇留言嗱。阿坡就係話咩咧？佢又話係咪唔應該俾意見沉默做嘢咧？佢應該係回覆翻你之前話有個女士即係講啲金句啦。另外就係咩？佢話香港學生經常俾人批評被動，冇意見，但係一出嚟做嘢俾意見咧，又俾人話亂講嘢喎。呢兩難應該如何取捨？多謝阿坡問嘅呢個 係嗱，第一啦，我覺得真係我自己親身經驗咧，就話香港唔好學生啊，就算成年人啊。很多所謂經理呢，我試過開一些都叫做幾高層的會議，他們敢死真的沒有意見的，就是你說這些文化了，不敢提出意見。喂，其餘你意見夠 point 的話，你怕什麼說呢？你要深思熟慮，正如我上一集說三杯嘢飲五杯嘢飲，余真說過的，有很多人對余真有負面，不過我就只揀他的好處啦。他說過什麼呢？你敲門入嚟前，唔該你諗，你同我講嘢，你有三個答案。喂，我唔相信，如果個老細覺得你咁都係賭蛋嘅話咧，咁你唔好做呢份工。你跟呢個人跟就冇運行。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嗰條粉腸第一句就話：，我們大陸對你那麼好，我已經唔揀佢，跟住我好藐視佢，跟住佢原來真係抄我哋啲嘢嘅。當然可能我錯啦，我真未，但係喂，做人令自己開心，我活得開心，我只係講一啲我相信嘢同我準備好嘅嘢。咁當然啦，學生唔發現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因為講教育，我唔想講太遠啦，但係即係家長唔該鼓勵下你下一代多啲發問，同埋咧多啲駁嘴。奇怪咧，我係。鼓勵我的女博我嘴，但要用道理來博，去到職場一樣，無往而不利，除非那個老闆真的強所說的那麼糟糕，如果是真的那麼糟糕的話，你不要做啦，你浪費自己青春。我不知道哪集說過的啦，打工有一個好處就是你遇著這樣的庸才的話，他只是喜歡一些人，即如果是喜歡人擦鞋的話，你快點走啦，浪費你時間。做生意的好處，我十個客冇咗兩個啊，衰客，我唔緊要，我揾翻三個翻嚟頂佢，我多個添，咁你要靠毅力咯。好啦，咁啊，今集到咁上下啦，咁啊，記住啦，咁啊，又係嗰句啦，成就係有你。 係啦，留意我哋熒光幕左下角出咗啲數字嘅，咁啊有匯豐銀行 HSBC 嘅 number 同埋 1872881，係呢個匯豐銀行嘅8091674555。 838， 哇！依家睇下898添，八三八 ，OK。 PayPal 啊 ，PayPal 啦，或者上我哋嘅網站啦。咁唔講太多啦，因為聽講得太多都厭。好，咁啊，今日呢集到此加時啦。好多謝大家收看，下次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係錯得多，傷氣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幾多點？ 有我大 N， 生意好啲，準時見啦！